宙无限，世界浩瀚。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 ，Jeffy， 浩浩汤汤。 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，咁同我一齐主持呢个节目嘅仲有 Jeffy 啦。 大家好， 系啦。咁啊，今个礼拜咧，其实我哋仲系啊，系讲紧呢个星际启示录。就同埋咧，由此而引申出嚟嘅關於黑洞啊、蟲洞啊、時間旅行啊，或者係叫超次元空間咁樣啦、啊、其實我記得咧，超次元空間咧，我哋以前係有一個專題，一兩個禮拜都講過啦嚇。咁、啊但係今次咧，直情喺一個咁嘅大銀幕、大電影入面展現出嚟咧，咁都值得再講一講嘅，係嘛？咁、但係咧就或者我想由一樣咧。同頭先講嗰啲都完全無關嘅嘢開始先， 係咩咧？ 就係好奇怪地，原來《星際啟示錄》入面咧一個即係既同呢個時間旅行啊或者黑洞蟲洞無關嘅嘢嚇，但係亦竟然又引起好大嘅討論嘅咧，即係尤其是嗰啲科幻發燒友啦，或者中意設計嘅人都係，就係入面嘅機械人啦。咁上個禮拜咧，其實都我已經講過，有啲嘅朋友啊，即係喺網上發表啲意見咧。就話即係我第一次咧，好似再前一個禮拜咧，就批評戲入面嘅機械人設計，即係覺得係完全不合理嘅咁樣咧。跟住佢哋咧就為呢個機械人，其實唔係為佢，係為背後嘅設計者就抱不平啦。 哇， 係、就平反，咁就話唔係噃，點點點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幾日前咧，我仲收到一個，哇！呢、這個仲有份量啦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曾經上過嚟我哋。呢、這個節目好幾次啊，亦都有一次我好似唔喺香港咧，佢同阿聰咧、阿 Elvin 咧係主持嘅，就係講個建築史、建築學嘅，咁就係 Freddy 啦嚇，咁、我諗大家都即係記憶猶新嚇，咁、但係 Freddy 咧啊，佢就 send 咗一個好長嘅 email 俾我啊，佢話嗱，希望不是班門弄斧啦，嘻嘻咁樣樣，咁、但係當然梗唔係啦，我啊班門弄斧啊真，因為咧佢就從一個咧係啊咩角度啊？ 呢、這個。設計咯， 係啦，冇錯啦，係從一個所謂設計家嚇，即係少少藝術嘅咁嘅角度，當然亦都有從呢個電影藝術啊個手法個角度咧，就嚟去同佢少少平反咁樣啦嚇。咁 啊，當然有啲咧，我哋可能之前都提過下噶啦嚇。咁、我咧就喺度嗱，好快就講講嗱，佢當然一指出一樣嘢，咁我都。有講過嘅就係話，其實呢種設計咧，好明顯咧係刻意地反傳統。咁佢反傳統好明顯就係想達到一個有即係新鮮感， 黑啲同埋 係啦，有創意、破格咁嘅意思。甚至有啲佢呢度形容嘅叫做一個 shock 嚇、有震撼性咁樣啦嚇，係、一個刻意嘅 deliberate 嘅叫做 anti expectation， 即係反期望，即係一般人嘅期望啊，將來啦咁先進啊，機械人應該點咧咁樣係嘛？咁、即係佢亦都有提到咧，就話佢專登嘅避開咧，就係、是、啲人諗住哇未來嘅嘢咧，必定咧係好流線型嘅。好圓滑嘅，或者光潔啊、明亮啊咁樣嘅，滑不留手咁樣。雖然佢都係滑嘅，你覺得佢係嘛？但係咧，另一方面，你覺得佢好粗糙嚇，佢、就係一個完全咧係起曬角、方形嘅嚇，即、係、就是、一個扁長嘅咁樣嘅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長方體啊或者咩啦嚇。咁、所以佢話咧，呢、這個好明顯咧，佢用啲字眼我唔曉得用啦嚇、，Freddy 用佢話叫做 brutalist simple outlook， 話 brutal 嗰本來咧就係解呢、這個粗暴。但佢呢個 brutalist 嘅意思即係話咧，佢係狠狠地係簡單化，或者我哋而家成日都講一個字啦、叫做簡約啊嘛，叫做英文啊，其實呢個字就係 minimal 啊，或者 minimalism 係嘛，簡約主義啊嘛。咁其實佢呢個咧就即係仲犀利過簡約啊，剩翻去有啲 raw 味啊，我哋叫做係嘛，叫原始粗犷味。咁係一種刻意粗犷簡朴嘅一種設計嚇。咁樣咧先有新鮮感啊嘛，因為過往都已經咁多呢啲咁嘅超級流線型噶啦，係嘛？甚至以前嗰啲咧，即係講起咧，真係要岔開少少啦。今次 Jeffy 就醒目啦，因為佢琴晚咧就卒之咧就記得 WhatsApp 俾我咧，就提我帶，因為我應承咗就話借俾佢啦，好耐噶啦。但係你知我啲大懵咧，就個個禮拜唔記得帶。咁我話 Jeffy， 你記得咧？你做節目前一晚咧，你即係提一提我啦，email、WhatsApp 都得咁。咁但係佢又大懵啦。卒之琴晚記得就係借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未來戰士 Terminator 同埋佢個續集 Terminator 2 Judgment Day 審判日呢兩隻嘅 DVD 啊。不過可惜因為呢啲我好早期購入咧，咁我冇再買翻藍光碟啦，所以就唔係最高清嗰只。不過都 OK 嘅，個畫質都 OK 嘅。咁就兩隻就阿洛舒華新力加就做機械人嘅。 但係即係我都講過最有趣嘅啦，因為頭一套咧就係做奸嘅，第二套咧就係做忠嘅。咁啊，卒之佢琴日記得 WhatsApp 俾我啦，我今日帶咗嚟啦。咁啊，帶咗嚟咧就頭先俾咗佢，佢收埋咗啦，咁都唔使 show 出嚟噶啦嚇。咁樣咧，但係咧呢個好有意思，因為入面既牽涉到機械人，又牽涉到時間旅行。都同呢個 Interstellar 即係差唔多啊！雖然其實兩套戲完全唔同啦嚇，即係主題啊、風格完全唔同，但係即係呢兩個元素咧就係、是、一樣嘅、共通嘅咁樣樣。咁但係入面咧最勁嗰個咧嘅機械人咧就唔係阿諾舒華辛尼加喎啊！嗱、你睇佢續集啊，雖然有少少劇透啦，唔緊要啦，就係、是、第二集阿諾舒華辛尼加就變咗個鐘嘅機械人啊嘛，咪出咗個奸嘅，嗰、那個奸嘅勁啦，就叫做一變形金屬。有記憶嘅 liquid metal 嚇、記憶金屬啊、液態金屬，哇！中意變乜都得嘅咁樣樣。咁你諗下啦，而家嗰套戲咧，佢係九二年好似嚇，九二年已經廿二年前啦。咁22年前都已經去到即係記憶金屬咁樣啦。咁你一點樣突破咧？咪唯有反璞歸真， 係喎， 係唯有咁嘅啫，係嘛？咁呢個我完全明白。不過我就純粹即係我唔係用一種刻意嚟去為佢辯護咁嘅角度嚟睇，我就純粹話即係以事論事咁嚟去計咧。咁我就覺得呢個設計咧就真係唔合理咁解啫。 雖然佢好明顯一定係精心諗過， 係佢梗係精心諗過啦，係嘛？而且開頭嗰啲咁嘅圓形啊，所謂 prototype 咧，好可能就係啲好靚嘅流線型嘅。係咁，但可能咧到最後咧就係俾我哋嘅大導演啊，我相信最後嘅話事權都一定係Christopher Nolan 嘅，係嘛？唔得，呢、這個唔得，呢、這個唔得，哇！呢啲太傳統啦，呢啲做過曬啦，咁啊，有咩未做過咧？咁啊，唉，就係呢啲咧，你諗佢唔到，正所謂嚇、你諗唔到就咁、樣。咁仲有一度咧，佢都有提過嘅，其實呢個我都有有留意到嘅，尤其佢最尾有一幕咧，佢呢個機械人有一個特點咧，就係當佢企埋一邊嘅時期咧，佢係完全消失咗嘅，係嘛？ 啊，你報警啊？ 係啊，冇錯啦，就係好似嗰個太空艙嘅報警一部分啫嘛，係嘛？以為就係一個儲物櫃嚟噶嘛，係嘛？嗰度先好嘢啊嘛，咁突然間咦，一個儲物櫃會行出嚟嘅咁啊嗱，咁呢度又係好精警喎，係嘛？即係個儲物櫃突然間，咁其中有一幕咧，呢個儲物櫃咧其實瞓低咗嘅。我記得有一幕咧，就係個男主角、女主角咧，就坐喺個駕駛座位嗰度。原來中間嗰度咧，你以為係一個即係控制標板啊？點解咁闊嘅咧？點解突然間趌起身？原來機械人就瞓咗喺嗰度咁，係嘛？即係其實講得咩咧？就係玩嘢咯，係嘛？佢就專登想製造呢個咁嘅效果嚇。原來佢喺嗰度㗎，咁樣係嘛？嗱，咁呢個咧我係完全明白嘅啊。呢個就係 task 機械人啦。咁佢亦都有講過咧，亦都係有一種反差，因為開頭咧你覺得佢哇～即係一嚿鐵咁樣啊，鐵板一塊，正所謂鐵板一塊，有咩可以做得到啊？乜都做唔到啦，咁笨頓咁。嘿，但係佢原來中間咧又露咗手喎、 去咗水星㗎 啦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，嗰、那個水汪汪星球，哇！突然間要救嗰、個女主角啊，或者點啊咁啊，哇！原來咧佢一塊伸出嚟又一塊，一塊伸出嚟一塊咁樣㗎係嘛？咁樣哇！原來個身手咁了得嘅，哇！原來走上嚟咧就係咁樣滾動嘅，其中一嚿出咗嚟咁樣打轉滾動嘅，咁樣咧係會帶嚟一定嘅驚喜。係啦係嘛，即係你觀眾。哇！咁你知啊，其實最緊要我哋科幻咧，最緊要就嗰個叫 wow factor 啊，嗰因素啊。咁你喺戲院度確實係有少少嘅。之前咧覺得咁嚿機械啊，哇！突然間佢一顯身手嗰陣時，哇係嚇咁趣致喎，咁樣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佢表面就 dumb looking 啊，即係睇起上嚟就蠢蠢頓頓，哇！原來咧有內涵嘅，即係咁講係嘛？嗱咁呢個咧，阿 Freddy 都特登嚟咗，我反差就咩咧？就係而家講成40年前咁滯啦，30幾年前咧就係呢個星球大戰。入面嗰兩個繪植人口嘅嚇，加全背曉嘅機械人啦，就 R2D2 一個咧就 C3PO。咁 R2D2 嗰個咧，其實咧喺米嘅總部咧，喺出面咧，我哋走咯，就有一個啊。下次我影張相擺上 Facebook 啊，成日都唔記得同我影相。差唔多係圓物大小嘅，我相信嚇，即係喺入面嗰度咁長啊，就係好矮一個圓氹墮，好似一個圓筒形嗰個咧，碌下碌下嗰個就叫做 R2D2 啦。咁但係咧，反而金色嘅成個人形嗰個咧，就係 C3PO 啦。咁所以好有趣嘅，就係、是、Star Wars 咧喺George Lucas 咧，其實佢都刻意地咧，佢創造咗兩個出嚟，叫做適隨尊便，你即係任人喜好啊嚇。有啲人咧始終都係偏向於人形機械人嘅咁，可能有啲觀眾聽眾以為我就係啦嚇，其實我唔係嘅，我唔一定話要求個機械人形，只不過我從個情理上啦，我覺得人形機械人咧係有佢一定嘅即係優勢，但係有啲地方咧其實係完全唔需要人形嘅，咁你又無需要刻意去追求人形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樣但係咧，佐治魯卡斯特登整嘅 R2D2 咧，喺個電影入面咧好有趣嘅。表面睇上嚟個人形嘅應該聰明啲啦，嗰、那個成個垃圾桶咁樣啊，係嘛？就應該好蠢頓嘅。 但是事實上不是喎，即如果你真正是 Star Wars 迷的話咧，你應該好清楚。 調翻轉啊！ 你又唔係 Star Wars 迷啦，係嘛？你嗰時你未出世，其實真真正正咧，係嗰個圓筒型嘅垃圾桶咧，係好聰明嘅。佢雖然滴嘟嘟嘟嘟唔識講嘢添喎，但係咧嗰個 C3PO 咧，我金色嗰個人形咧，其實聽得明佢講乜嘅啊？咁我聽得明佢講乜咧？就嗰個人形機械人係識講人話啦，但係咧就做埋曬啲嘢咧，係蠢到都無倫嘅。走成日撞板嘅嚇，咁、但係咧反而咧嗰啲即係鬼主意咧嗰啲精叻嗰啲咧， 就 是、全部係嗰、那個嗰個垃圾桶諗出嚟嘅。咁所以其實佐治魯卡斯係有幽默感啊，係嘛？佢特登設計兩個機械人咧，就造成一個咁嘅反差啊，咁啊有意思嘅。咁所以某一程度上咧，呢、這個 TARS 啊 ，TARS 啊，佢講啊嚇，喺呢個機械入面咧，其實佢都係延續呢個咁樣係有咁嘅少少嘅幽默感。尤其是當然結尾嘅時期，大家你有睇過記得啦，好笑嘅。臨尾嘅時候，個男主角去修理嗰個機械人啊，仲問佢係嘛？ 要幾幽默啊？ 係啊，你要幾幽默啊？咁啊，係啊，咁原來我而家咧就唔知幾多秒就自我毀滅啦。咁我即刻話：你個幽默指數調低啦，你再講我再調低之類。咁啊，好笑嘅啊！即係你個觀眾咧，即係成套戲其實都比較沉重啲啦，係嘛？但係臨到尾咧，佢又俾你有少少輕鬆翻啲啊！咁當然呢個都係導演記一功啦，係嘛？係一個刻意嘅編排嚟嘅咁樣樣係嘛？咁所以咧就我再睇下呢一個 Freddy 點樣講啦。阿 Freddy 有講啊，有趣一樣嘢，佢話你唔好理喎。雖然呢個睇上嚟好似話係一個不實用嘅、不實際嘅設計啊，但係佢話咧而家嚟講咧都已經成為一個幾有文化嘅，即係混含嘅一個設計，都有好多人係成為一偉然成風啊。咁當然佢舉一啲例子咧，咁嗰啲例子咧就唔係話受佢嘅影響嘅，因為早已經喺度嘅就係話呢啲咁樣嘅線條，可能佢都係從建築學睇啦。咁你知道咧，我哋呢個包圍佢包圍唔到，就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嗰個咧，就係我哋嘅正總啦。咁正總叫門常開，我哋叫大富郎啦。咁嘅大富郎嘅設計啊，喂，其實都係同啲機械人設計，即係最基本嘅理路都係一樣嘅喎，係嘛？直線直線咁樣，方形方形啊嘛。咁當然呢，即係當然呢個就係特區政府啦，再上如果上到呢個北京嗰個就係中央台呀、我哋香港有個微型嘅 IR 中央台，大家知啦、CCTV 呀，咁但係真真正正嗰個中央台呢 CCTV 呢喺北京呢，你亦都知道佢嗰個設計呢亦都係好即係超時代㗎嘛，其實都係一個大富浪，但佢中間扭咗一扭嘅，係咪？咁嗰個呢其實阿 Freddy 都係咁講，佢話其實呢種嘅設計呢即係你唔好話佢好似好無厘頭嘅設計，而家嚟講都係一種潮流，甚至佢用一個字就叫做 iconic 啦，即係 iconic 咧，其實係有啲 icon 本嚟解偶像咁嘅意思啊，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帶動潮流咁嘅能力嚇、一個風潮嚟嘅，咁佢又有佢嘅睇法嘅嚇、即係幾有道理嘅，佢甚至叫做 cultural icons 添啦，係嘛？咁、所以我諗呢啲就係 Freddy 嘅意見啦嚇、即係我覺得好有意思，好多謝 Freddy 嚇，唔知有冇聽緊啊嚇？哎、但係繼續之前咧，我驚一唔記得咗咧，又要岔開啊！通常都係咁啊，我啲即係通常都講一個鐘頭都未入到主題嗰聽咁樣啦嚇。 哇！今次呢個真係犀利喎！ 哦，唔係呢個好好快啫，就係、真係我已經係出咗三十幾本書咧，但係以呢一本嚟講咧，可以話係哇！我所花嘅時間同精力咧係最多嘅、籌備得最耐，就寫咗差唔多係足足一年㗎啦。咁、那個緣起咧都可以話係我舊年七月咧。分別兩次喺城市大學咧，就係講咗一個即係講座或者個研討會啦。先有電影分享，然後就由我就有一個 PowerPoint 嘅嚇，就 presentation 都成個幾兩個鐘嘅，咁就叫做資本主義的秘密。